发争议之后呢，浔阳县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回应说，所谓的计入限制本意不是为了阻止民众的正常的信访，而是专门针对那些专业的闹事者。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呢，作为扭转社会风气的新机制，这项举措呢是来自于6月23号县委14届15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梁涛的讲话。这个讲话当中第三部分称要三措并举激发活力，包括探索建立管用的这个信访工作机制，建立有理越级上访的责任倒查机制，凡属重大产访赴京进京访的，由县人大启动重大信访人民公开听证程序，对确属扯皮无理产访的，经听证后继续上访的，计入浔阳县制。此外讲话还提到呢，除了计入县制之外呢，还要求县电视台要制作评论节目，让公众知晓，让社会评议。中国青年报就此发表评论说，从不平静的舆论反应来看呢，在让别人留下恶名的之前呢，这个浔阳县政府却由此惹上了不太好的名声，或许县政府还觉得有点委屈，那这个手段看上去很文明，似乎还颇有创意。人们在了解某个地区的时候呢，往往会先从地方志来入手，那一旦被写入地方志，真算得上是青史留名了。那想让产访者进入县制这个创意的人呢，想必也很了解历史这个玩意儿。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而且让子子孙孙的唾沫星子穿越时空来淹死人，真是挺解气的。这还不够，县政府还打算让他们安上像老扯、麻名之类的名头，以便于后人更轻松地对他们进行道德评判。评论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该谨慎用简单的道德去批评人、批判人，掌握权力的人尤其应该慎用这个方法，权力和道德一旦合谋，就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暴力机器。产访者进入县制虽然强调的是道德教化，但实则是权力的滥用，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何况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调整政府和公民关系的标准首先应该是法律而不是道德。从这一点来看，浔阳县政府以行政干预历史、引导道德的方式来惩戒所谓产访者，行为适当。评论说，我们愿意相信浔阳县的官方初衷呢，是为了整治社会的不良风气和长明法治，可是进县制的举动让他们理亏了，政府抽走了垫在脚下的法律基石，再以傲慢的态度跟百姓谈道德、讲法律，自以为形象伟岸，其实自身已经立不住了。既然想出了用这个青史留名的方式来惩戒别人，那么作为权力的行使者，更应该自重自身在公众当中留下怎样的名声。那就这个新闻事件，我们也采访了部分的司法系统工作人员和听众，我们来听听采访录音。 我是昌平司法局工作人员王楠。对于把采访者写入县制的做法，我个人觉得不合理，因为在基层实践工作当中，大部分上访群众是要正常反映问题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利用上访这个便利条件从事一些扰乱政府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现在政府普遍存在着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行为，这样会直接导致上访群众的问题不能及时和有效的解决，所以政府应该从这方面着手，加大对信访工作的投入力度。对于产访行为，应该加大公安部门的依法查处和治理力度，形成良性循环，这样会逐渐的避免或杜绝产访行为。 我是东小口司法所的谢杰，我认为将产访者列入县制并不能治理产访。浔阳县将产访者列入县制，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产访和违法上访事件的发生，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稳定。但是这种做法明显太过于武断和偏激，县制里记载的都是当地重大事件和有影响力的名人，产访者显然不适合。这样做呢，也不利于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处理产访等社会突出问题时，应该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制定一个真正治标又治本的措施，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写入县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踏踏实实做好政府的本职工作，认真履职，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做的。 记者也采访了部分听众，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宪法入宪制不利于治理产访的问题。产访呢，一直都是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信访制度其实它的本意是给群众合理表达诉求的途径，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宪制是将本县比较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的，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将产访者选入县制是将他们的恶名留在县制中，这样是本末倒置的。这样的做法只能让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降到最低，让信访工作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 我个人认为，将产访者记入县制，希望通过道德力量来打击产访现象的做法，近似于缘木求鱼。首先，关于对产访闹访行为的处罚，本就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惩戒范围之内，何必再动用行政权力去做补充呢？其次，从实际效果来说，也难以达到目的。产访人如果连受到国家的法律制裁都可以置之不顾，更不会在乎名声的香与臭，载入县志又有什么用呢？其三，县志是一部记载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的专书。地方志采用的是记述题材，讲究的是述而不作，其中的不作就是不做直接评论，寓观点于叙事之中，因此忌讳加入褒贬。那么在若干年后，在后人的眼里，是否能看懂产访这个打有时代烙印的概念，以及如何看待产访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 在我看来，县志是一个县的大事记，应该记录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等。对于产访入县志的做法，我的感觉是荒唐可笑，不伦不类。首先，我们得承认，能够想出这种做法，说明当地官员确实是动了脑筋，需要脑洞大开才能想出这样的高招。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县志只能是县志，它是全县事和物的客观反映，而不应该是长官意志的体现。其次，这种做法恰恰暴露了当地官员管理能力的不足，一方面说明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致使存在产访现象，另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在认识上的无知。在他们看来，县志仅仅是一种工具，可以随意的编制、随意运用。这种做法它的实际效果也只能是恰恰相反，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只能激化矛盾。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寒冰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到了听众的一些评论，其实这件事情无论是官方评论还是听众的网友们的评论，都几乎是一边倒的。那我们从法律来分析，他这个产访入县制，这本身合法吗？ 这个是缺乏合法性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县制，县制它记载的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县的历史、地理、风情、人物、文教以及物产等这样的一个专书， 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比较 有荣誉感的这种 荣誉感的这样的一个对。县志，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县，首先要从它的县志来入手。所以能把这个上访者这些所谓的得到不了解决的这些产访者写入县志，本身缺乏着合法性。这也暴露出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就像我们可能其他网友所说的，或者是这个其他工作人员所说的，缺乏的第一缺乏合法性，第二缺乏什么呢？你这个管理的无能。首先我们从国家的这个正常的信访途径来说，我们国家鼓励上访，因为你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上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得到不了解决，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什么样更大的产生更大的矛盾。这个节点还是在于基层政府并没有把问题给解决好，才导致这样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 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他是以这种上访成为一种职业了，也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些 政府也比较头疼， 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因为我们好多县的这个维护这个当地县里边稳定的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具体这个数字我们就不便说。所以这个情况有一些人呢，这些产访者原来是有一些合理的诉求，后来一直得不了解决，或者得到解决以后他从中当中尝到了一些甜头，所以说他就是 专业户了。 对，有些我据所了解，有些人是专门两会期间进京进省城来去上访。这样的话呢，我们地方政府为了不给地方的这个政绩上抹黑，采取了一种柔和的一种这种用钱去摆平一切的这种方式，恰恰中了怎么样上访者的一个心理。他认为只要我去上访我就能得到一些甜头。有些人呢专门在重大的这个节日当中去上访。所以这个行为我们认为从暴露一点还是这个怎么样我们的政府的这个行为 不能说入县制。刚才有人说了，你连法律就不怕了，我还怕入县制吗？所以这个当中暴露了我们政府的一种偏激，滥用政府权力的一种行为。首先是缺乏这个合法性的，只是据我们所了解，据报道所说，只是一个县委书记在县政府会议上的一次提话啊，谈到的这个事情，后来经过程序变成了地方的一些，成为了一个政策，是缺乏这个合法性本身的。 那么您分析这个产房入县制还暴露哪些问题呢？ 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法不依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信访条例啊，国务院信访条例以及我们这个人民法院的一些相关规定和判决，以及我们关于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度的改革意见当中，也强调对于围攻、对于这些冲击法庭、产房闹房的、干扰人民法院立案的公安机关，予以怎么样治安管理处罚， 都有相应的法律，其实 都有相应的法律来予处理。所以这个行为，我们既然有法律，为什么还要在法律之外想到一种限制的方式把它写进限制？如果说这样的上访者写进限制，那么我们官员的一些贪污腐化，那么官员的一些这个不雅的这个视频当中，是不是也应该写入限制当中？所以这个是首先是肯定是缺乏这个合法性，暴露出这样的很多的问题。 就是您谈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有法不依的问题， 有法不依的问题， 还有哪些暴露哪些其他问题了吗？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还有一点呢，是有一种懒政说，所以你这个政府 懒政， 这个政府行为本身，你这个矛盾激化的时候是在基层，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呢没有得到解决，别人一上访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采用一种柔和的去拿钱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把这个事情的扩大范围之内，你导致了一种你有法律你并不用，而是用一种你所谓的行政手段来达到这样一个很快的目的， 要不然就是给他弄限制里面去，就没有一个， 要不就是用一种限制， 用这个依法行政这个手段去解决这个所谓原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第二点呢，暴露的问题，我们还认为是一种地方的一些行政长官他们的这种权力的滥用，也是表现出来了。 比较简单， 不能说 比较粗暴， 不能说你认为这个县里边的上访人员比较多、比较突出、问题比较严重，那么你就用红头文件的形式或者利用政策的形式把它纳入到县制里边去。我们认为这是有一些行政长官滥用一些行政权力的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你说能入就能入了。 对。第二个呢，我认为还有一种粗暴的行为。既然这个上访者就是产访者，我们认为正常的上访我们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应该鼓励，因为问题得不到不了解决。那么对于那些产访者能在上访的过程当中达到一定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有相应的法律，包括我们的信访条例，包括我们国家法院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包括首先对于轻微的我们怎么样批评教育警告，重则我们可以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犯罪的我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这样的一套法律，你为什么不用，而反而用一种法律之外的方式，所谓的加双引号的独创来去解决，让别人这个所谓的青史留名。其实我认为这个青史留名恰恰是政府的无能，政府的这样一种耻辱， 而且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对，这样一种方式。 那这个药方看来是开错了， 对，这个是 治理不了这个社会治安， 这是不灵的。我认为这个耻辱是县政府的耻辱，而不是说上访者的耻辱，因为是你并没有治理能力达到这样一种行为。你比如说我们有法律你不用，还有一种行为，上访者在这个入口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解决好，最终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你政府无能在治理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你再用一种道德的上升到一种行为去感化它， 这药方不对， 药方不对，应该是开错了药方， 应该是从工作方式方法上把这个问题的根源要 解决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比如说有正常上访者，我们要给他一个疏通的渠道，那对于产访者我们怎么样做工作或通过法律来进行制裁， 对，这才是一个 很多方式方法， 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我们一个法治政府，对于上访者的合理上访者或者是 禅访者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我们首先有政策，有法可依，应用法律的手段。如果说连法律都不怕了，他还会怕你这个入限制吗？ 另外，限制多记得是一些比较光明的东西，比较有荣誉感的东西。那有个评论还说了，说那当初像呼格的父母，呼格的自己的儿子被冤了这么多年，上访这么多年，长达9年10年，那他的爹妈是不是早就应该进入这当地的限制了？ 其实也有被拘的这个这个过程。所以像这种行为，如果说被翻了之后， 现在你说呼格翻案了，那你说这限制还要再改？ 是不是要重改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像这个写限制不能像写这个小说写评论或者写其他的作文一样啊，我们说改就改了，说入限制就入限制，所以限制它有一定的程序，它记载的都是一些大的事情，一些有名的一些人物， 客观的来记录， 客观的很公平的，而非是你地方的一些行政首脑一拍脑袋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怎么样去让它入限制的，所以这个是行政的一个暴力行为。 那真正的无理禅访，它会涉嫌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是这样，对于这个禅访者，我们第一有信访条例当中也明确规定，我们的信访条例第18条明确，信访人员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那么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信访人员在信访过程当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或者他人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的会没有的事儿会无中生有，会造谣，会冲击一些，有的是到东南海附近来静坐，像这种行为是都不允许的，你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解决。所以这样的行为呢，我们轻则可以警告啊，教育，批评教育，那不予改正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有治安管理处罚，拘留， 那更严重的是 更严重 的罪名， 上升到刑法的罪名， 刑事责任， 追求刑事责任。所以这样的，我们有一整套的配套的法律来对付这样的，或者不是对付啊，对待这样的一些禅访者啊，违法或者犯罪的禅访者，而是说我们这个新阳县采用一种入限制的方式实在是不妥。 那怎么样来治理无理禅访？ 对， 哪些政策和措施以及法律规定呢？ 我们认为还是一个对于解决问题矛盾出在哪儿，我们从哪儿解决？因为这个事件刚开始有的可能一点小矛盾，你比如邻里纠纷，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得到的权利没有得到，没有正常的权利没有得到，所以人家会产生一种怎么样？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不了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会采用一种怎么样上访的一种形式？其实上访是很辛苦的，所以有的是一种非人过的日子，就不到万不得已，别人不去上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在初期入口的时候能够让那个权力得到多渠道的解决，更多的层次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萌芽过程当中，减少上访，更多的是减少一些恶性的上访，把问题提前解决好，这才是一个应有之道，而非是问题出现以后我们政府拿维稳经费来去糊弄，来去维稳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才是下策。更重要的还是在矛盾 源头， 我们源头上，我们有多种解决矛盾。你比如说发生一个事件过程当中，我们民事调解，我们有法院的判决啊。提到一点呢，我们可能会提到这个法院的判决，你要能够经得起双方的这样一个，达到双方不说双方完全满意，达到一个很公平的，把你的说理很透，能够让大家一看哦，经得起历史和经得起你处理，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法院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能保持着一种很公平很公允的态度，让老百姓放弃这种上访的念头，感觉很公平啊，地方政府的处理的这个方式很正确，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认为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而非是造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再花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去解决这种行为， 这只是一个不太治本的一个 方式，不太治本的，对，治本的。 有没有其他一些，比如说政策措施方面，能够针对无理禅访进行一些治理？ 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像中央政法委出台了这个3号文件，防止反复上访、禅访、闹访的这种行为，也明确给你，比如解决入口不畅、防止踢皮球的现象。还有一些，你比如下发的3个文件当中，关于建立设法设诉信访事件这个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的意见当中，着眼于解决入口不畅的一些问题，还有解决一些有错不纠，防止法律这个程序的一些空转，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第3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政法委发布的 这个下发的第二份文件原则上提出了怎么样执法错误瑕疵的怎么样另定标准，原来你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确实有错误的，你要纠错， 嗯 啊，还老百姓以公平，这样也从能公平从根本上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不是他上访你提我我提你得到不了解决，所以时间一长，所以老百姓的心理他会沉积在一起， 嗯， 永远得不到解决，永远他把这个事忘不了，所以说只能会爆发出更加恶劣的一些上访闹访事件，或者发生一些其他的违法犯罪的一些行为， 嗯，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政府错了，在做过程当中我们要敢于自己纠错， 嗯， 啊，第一我们矛盾的这个化解矛盾的渠道拓宽，第二我们基层行为在做错或者做有瑕疵的时候要及时纠正， 嗯，而且不要懒政， 不要懒政， 嗯， 啊，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 嗯， 这几个方面来说， 嗯， 能够更好的解决在萌芽状态当中， 嗯， 才是治本， 你就是说让这个制止这些产访者的这个更多的出现， 更多的出现， 除了我们有法律法规之外，您刚才也介绍了， 嗯， 我们官方也有相关的一些文件来，制定工作方法和措施来去进一步的遏制这个无理产访现象的出现， 对对，是这样的，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老人陈炼捡到了7万元的纸袋子，里面有7敲的纸条，纪委已经介入调查，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几天前，浙江永嘉上塘的67岁的郑阿婆在公园晨练的时候捡到了一个纸袋子，里面除了有7万现金之外，还有一张7敲的纸条，纸条上面呢写有两个孩子的就学信息，还有几个字叫请帮下忙，那落款是刘某某，阿婆将钱送到了派出所。那记者到派出所采访的时候呢，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笔钱呢已经被纸条上的落款人刘某某领走了。民警表示，失款归还之前呢，我们会对领款人的相关情况核实清楚，比如说钱的这个确切金额、包装情况和丢失详细地址等等。那这位民警说，刘某自称呢是没有工作单位，是无业人员。这个七敲纸条上有一张印有罗浮中学字条的便签，那记者也向这个中学的校长唐海琼求证说，那么所用的便签确实是来自于中学，但是纸条落款人刘某不是他们学校的老师或者职工。那学校便签外流途径也不少，比如说卖给废品的啦，发给学生用作写作业了都有可能。那记者也联系上了刘某某和学生的家长陈先生，陈先生说呢，这个钱是他托亲戚给孩子上学找关系用的，那刘某就是他委托的亲戚，那他承认这个钱是给孩子上学找关系用的。那刘某也证实他从派出所已经把钱领回来了，那当问到他这个钱准备送谁的时候呢，他都表示不能回答。那之后再次拨他们电话，他们都不接了。那这个钱究竟是送给谁的呢？是否涉嫌违纪违规行为呢？永嘉县纪委监察局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已经介入调查。那永嘉县教育局方面也称，如果教育系统有人牵扯其中，他们将配合调查，不管是谁都将会严格按照规定处理，绝不姑息。那就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来进行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寒冰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假如说行贿受贿意图都存在，那赃款给丢了，可不可认为是这个受贿未遂呢？ 是这样的，是可以认定的，如果受贿和行贿的意图存在，这个赃款丢失后也可以认定为是受贿未遂啊，是这样的。 哦，可以认定的。 对，7万元现金和一张这个7敲的纸条，其背后隐藏着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的一些交易。 这其实挺明白的，已 经写的 学校的学生 孩子的这个信息， 就学信息 啊，有这个学校的啊，有学校的便签，请帮忙。 嗯， 所以这样呢，我们认为它更多的是破坏了一些教育的一些公平。 嗯 啊，所以这个行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如果交易行为被查实，这其中涉及行贿和受贿的问题，就 受贿而言，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 嗯， 你比如说必须同时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 嗯， 如果说这个主动索贿的， 对对 那就不存在后者就可以构成， 嗯 嗯，那么对于这个本案过程当中比较蹊跷的丢了， 嗯， 在行贿过程中丢了如何认定的问题，我们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所送的这个对象是为了这个孩子谋取不利，这个不正当利益，上学这个行为， 嗯， 啊没有受贿的意图，这个受贿人送礼人呢以这个感谢酬谢的名义将钱送过去的， 嗯， 还没有送过去之后丢了， 嗯，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能以受贿罪论处，因为别人还没有拿到钱， 嗯 啊我是给你办的事情呢也是很正当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所送的对象为送礼人谋取利益，包括这个上学的机会或者是其他的行为啊， 嗯， 双方分别有行贿和受贿的这个意图， 嗯， 七万块钱这个事儿你看解决， 嗯， 我们学校的正常规定应该是七万， 嗯， 啊假如这么说啊， 嗯， 送礼人以酬谢的名义准备送礼，所送钱财丢失，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是受贿未遂， 嗯 啊这样的一种行为， 嗯， 还有一种受贿未遂有其他的几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列举一下， 嗯， 第一个你比如说双方为谋取利益达成了协议，或者是被查获的时候， 嗯， 或者是被送钱的过程当中啊并没有收到， 嗯 啊以其他的原因我们这个也可以怎么样受贿未遂， 嗯， 第二个呢虽然说已经受贿了但并没有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 嗯嗯，只是收钱了， 收钱了， 嗯， 并没有转学没有 办什么事儿， 对这是可以未遂的， 嗯， 所以虽然有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但是并没有收受他人的贿赂，这也是可以， 嗯 三种行为未遂，所以这个受贿啊我们国家近几年也出台了好多相应的政策， 嗯， 也是有好多，你比如说利用影响力受贿并不是本人直接受贿， 嗯， 可能通过中间人同学 朋友亲戚 亲戚情人关系等等， 嗯， 有的人在利用职位上哎我给你办完事等我退休以后你再给我这个钱也是同样构成这个受贿罪的， 嗯 啊 那像这个便条当中写了两个孩子的就学信息还有说请帮下忙这样的字样哈，能够确定他行受贿的这个意图吗？ 从这个是从如果说这个孩子这个就学信息确实是这两个学校的， 嗯， 能够落实查证属实的话， 嗯， 我们认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贿这个一个嫌疑和这样一个意图， 嗯， 因为这个很明确，因为两个孩子的信息写的也很清楚， 嗯， 啊这个七万块钱也有， 嗯，帮忙， 对请帮忙， 嗯， 包括他的笔记包括孩子的名字， 嗯， 我们要查的话还是比较好查的， 嗯 啊但是如果说当事人拒不承认啊那个这个我们可能是丢了呀我们可能是有没有， 嗯， 是不是在当其他人呢， 嗯， 各种因素都有， 嗯， 所以我们要以查证属实的有没有这样一个，因为纪委已经介入这个事情还是比较 查实， 嗯，还是比较好查的， 嗯嗯， 因为这个很明确事实， 嗯嗯，那如果说七万元假设他够罪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呢？ 其实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刑法第386条规定，对于行贿罪，因为我们国家的行贿罪呢是量刑标准比的是这个贪污受贿罪来去定罪的， 嗯 啊所以说在这个5000块钱就能构成一个起点，就够立案标准，所以说这个7万块钱的标准我们认为在按照我们刑法规定应当在5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 啊 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这起案件。楚天都市报前天报道说，在十字路口停车等红灯，突然听到了车子有轻微的异响，下车一看，车主惊呆了，车后车轱辘的那个地方竟然趴着一个老太太。那幸亏有后面的网友用行车记录仪记下了事发的一幕，百口难辩的车主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清白，老太太其实是自己钻进去的。那么请教一下曹律师，那这个车主这经历确实让很多网友们觉得吓了一身冷汗啊，那他当时咱们假如说这个车主他绿灯变绿灯了，他启动车了，那肯定要撞到老太太， 对 当然他会马上停车啊，因为有障碍物， 嗯嗯， 但撞了老太太比如说受点轻伤或重伤，那小陈真的要负责任？ 对，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包括这些交通事故过程当中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说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把老太太或者是给压死了， 嗯， 我们有可能会涉嫌到 交 通 肇事 罪，哎， 那 就 要坐牢的， 这个，对，要坐牢的。所以说，首先这个行为即使撞伤了，按照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 老太太主动碰瓷的情况下、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是有民事赔偿责任的、 啊、责任， 你得给人看病， 对， 等等等等， 你要看病一些费用，相应的费用也要承担、 不过这个事情事主是把这个当时的因为没有监控周围啊，就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去了，正好一位网友说那天我就在你的后面，而且我开着行车记录仪全部拍下来了，这个老太太是在车主停车以后几秒钟就自己爬到车底下去了，所以这小陈后来也是、这车主叫姓陈啊，他后来也是一个洗清自个儿的这个冤情了。 是。 那假设说老太太，咱们也是个假设吧，她是故意为之，咱们有很多碰瓷儿的现在，那她承担什么责任呢？ 如果说是故意碰瓷儿，那么我们认为你是不是从小陈身上骗取一些钱财，我们有可能会涉嫌一些诈骗行为。 嗯 啊，有可能会涉嫌到诈骗罪，因为我们这个通过以往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你比如说碰瓷儿这个宝马犯罪案，我有一个一手导演了156起的， 对对对， 有一个孙万祥的。